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 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Max 王对郝依依说：“依依，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在演戏给寇少龙看，我们是要稳住的。可是爹地也未必完全信我，这也不能怪爹地。你要看看王冠的处境，现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。我到北京这么久，还有你，也还是没有找到证据。而且你本来就是快库的启密师。说到这儿，Max 王顿住不语，试探地看看郝依依。郝依依把头扭向一侧，不看 Max 王。Max 王在怪他没有找到寇少龙诬陷王冠的证据。其实郝依依有证据，能够证明寇少龙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共同持有一家在 BVI 注册的公司，暗中勾结。就在不久前，郝依依还不顾一切地想要把这证据交给 Max 王，好让王冠集团转败为胜。可是郝依依现在不能交了，因为证据是假的，是个陷阱。辉姐说得很明白，那是寇少龙的心腹 Frank 命令朱迪交给郝依依的。当然了，一家跨国律所的后台哪能那么好进？他刚才一定是太激动了。王家在怀疑他心怀二意，暗中为寇少龙效力，他却无以反驳。他的辛苦眼看就白费了。郝依依暗暗恼火，鼻子竟然一下子酸了。他黯然道：“既然他不信任我，为什么要见我？”“一，因为我告诉爹地，你在帮我们在海外设立新公司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王冠的资产，最主要就是费肯的股份转移过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这件事必须尽快完成，越快越好，赶在寇少龙进入王冠各个公司董事会之前。此事至关重要，绝不能有任何差错，所以爹地想亲自见见你。”郝依依颇为意外。“ 原来 Max 王之前并没有告诉过父母，他在请郝依依协助他注册离岸公司。怪不得王太对郝依依那么敌视，就像对待他儿子从街上捡回来的一只小破鞋。然而，即便郝依依是高级起密师，是双重间谍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只不过是一个更高级的工具，永远成不了王家的少奶奶。郝依依吸了吸鼻子，悻悻地说：“那就不必见了吧，反正公司已经注册完了，而且也是在你的名下，未来所有的手续都可以由你完成，不需要我的参与了。如果怀疑公司注册的真实性，可以找任何一家企业秘书去验证。”依依已经验证过了，没有问题。麦克斯王说罢，感觉有些不妥，偷看郝依依的脸色。郝依依当然料到麦克斯王会去找人验证的，只是没有想到做得这么快，显然是在大半天的时间里就把注册信息都验证过了。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，只有一个董事，一个股东，都是杨春山。整套文件里除了杨春山的真实身份，绝无任何虚假。而 Max 王知道真正的杨春山已经化为灰烬了，所以 Max 王和他父亲完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可是 Max 王看上去确实在担心些什么。他踌躇了片刻，支支吾吾地说下去：“可是爹地他并不知道杨春山这个人。爹地认为你在 BVI 刚刚注册的公司股东是王凤如基金会，那是他早年在瑞士秘密设立的家族式基金，用来隐藏王家私有财产的。因为费肯公司是上市公司，股权结构是公共信息，所以王凤如基金会不能直接持有费肯的股份，基金会的名字会让人一目了然的。爹爹要我在 BVI 设立一家基金会的子公司来接纳费肯的股份，因为 BVI 公司的股东是查不到的。这样的话，费肯未来公布的股权信息里就只有 BVI 公司，而没有基金会的名字，这就安全了。 你是想让我替你撒谎？ 郝依依表情惊讶，内心却都明白了。麦克斯王的父亲让他在离岸注册一家家族基金的子公司，用来秘密接纳费肯的股份，但是 Max 王让郝依依注册了一家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公司。 Max 王是想瞒着父亲把王冠集团最核心的财产置于自己名下。王凤如真正怀疑的并不是郝依依，而是他自己的儿子。 Max 王并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他愁眉苦脸地沉吟了片刻，再次拉住郝依依的手：“ 哎呀，依依，对不起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” 郝依依心中冷笑：“哼，何止一件？”可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，安安静静地等着 Max 王说下去。他很想听听 Max 王将要告诉他的是哪一件。“ 依依，爹爹让我到内地去空降费肯北京，除了要我寻找寇少龙陷害王冠的证据之外，还让我找一个人，就是二叔王孝虎的姨父子。二叔的老婆没有生过孩子，所以大家都以为二叔并无后代， 其实二叔在内地有过一个情人，据说还怀了孕，只不过孩子还没出生二叔就死了。二叔临终前曾将孩子托付给爹地，但爹地并没有找到这个孩子。爹地这次生病大概是感觉来日无多，这才命我务必找到二叔的孩子，他要在王凤如基金会的受益者里多加一个人。王家的财产，二叔的孩子也有一份。郝依依沉默不语，一动不动，眼中却划过一丝异样的光，炽热而酸楚。麦克斯王注意到了这道光，仿佛受到了鼓励，情绪激动起来。可是我凭什么跟一个陌生人分享王家的财产？这么多年他为王冠做过什么贡献？为长辈尽过什么孝道？你说他凭什么？郝依依突然紧锁眉头，薄唇紧闭，面色凝重。麦克斯王吓了一跳，正要说点什么来弥补，郝依依却开口了。麦克斯王。郝依依的声音坚决而郑重，仿佛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我帮你，我去见你父亲，告诉他我帮你们注册的公司是登记在王凤如基金会名下的。 啊，真的吗？依依。 麦克斯王兴奋的几乎要拥抱郝依依。郝依依抬起双手挡住麦克斯王，小声说， 可是我不知道你爹地会不会信我说的。 他会的，麦克斯王非常确定。依依，只要你肯那样说就没问题的。 好，走吧。 郝依依坚定地点点头，迅速从麦克斯王胳膊底下钻出去。他不想让麦克斯王再有机会拥抱他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王凤如在西餐厅的后厨里召见了郝依依，单独召见。这后厨与餐厅一门之隔，餐厅被临时改成拍卖会场，自然不需要任何厨师，偌大的厨房里就只开了一盏射灯，把光投在郝依依头顶，剩余的空间幽深而空旷。王凤如坐在射灯的阴影里，看上去比刚才自在了许多。人虽然还是木乃伊似的瘫坐在轮椅中，眼睛却灵动起来，细细打量郝依依，从头到脚，再从脚到头，像是在欣赏一幅画。不只是欣赏，还有研究，仿佛画里藏着密码似的。王凤如终于开口了， 哎，你想嫁给 Max？ 郝依依迟疑了片刻，她并没有料到王凤如如此直接。厨房顶部并排挂着几台显示屏，以供后厨的员工随时观察餐厅里的情况。此刻屏幕里正一团忙乱，董秘书和两个保镖把寇少龙团团包围，弗兰克在满脸焦虑地打着电话，麦克斯王和王太垂手站在一边，显得有点多余，尤其是麦克斯王昂首挺胸，傲然远眺，他总是用骄傲和愤怒掩饰一切的。郝依依摇了摇头说， 我不想。 哦，为什么？ 王凤如有点意外。 您应该很清楚答案。 因为 Max 和别人订婚了？ 不，因为他是您的儿子。 郝依依顿了顿，斩钉截铁地说， 我从来没有打算嫁给 Max 王。 王凤如把眼睛微微张大了一些，饶有兴趣地看着郝依依。 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帮助他呢？ 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为快阔和寇总工作，这您是知道的。我们这一行，啊，我指的是企业秘书服务，如果希望得到大客户的长久订单，就一定要帮助客户排忧解难，比如合法避税，或者不是太不合法的， 郝依依停顿了一下，确保王凤如听明白他所说的。 可是最近寇总给我出了几个难题，他让我感觉为他工作并非长久之计，可我需要像寇总这样的大客户。 王凤如眯起眼沉思了片刻，又问， 啊，你觉得 Max 会因为你的帮助给你长久的生意做吗？ 郝依依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，他反问， 那您说他会吗？ 王凤如微微一笑， 啊，不过你并没有帮到王家很多，仅仅在 BVI 注册了一家公司而已，任何一家企业秘书都能做到的。 是的，我没有帮上什么忙，对不起。 郝依依点头致歉，他当然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仅那张杨春山的身份证就绝不是一般的企业秘书能搞到的。可是郝依依不能告诉王凤如那些，他安静地站着，任由王凤如眯着眼打量自己。许久之后，王凤如点点头， 你很聪明，也很会做人，我不想你为王家白辛苦啊。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要嫁给 Max， 我呢也就什么也帮不了你。 我说过了，我不想。 很好很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可以做我的干女儿。 郝依依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王凤如的普通话比 Max 王的还标准，不可能听错的。 做我的干女儿啊，和亲女儿一样，你也将是王凤如基金会的受益人。基金会目前只有两个受益人啊，我的妻子和儿子，你呢就是第三位，你们都是平等的。 郝依依没有吭声，也没有表现出惊异，就只微微一笑，温婉而礼貌。他已经明白过来，王凤如是在打什么主意。 为了确保基金会继承人的利益，我让 Max 帮我做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 郝依依知道王凤如进入了正题，答道， 如果 您指的是 Max 王让我在 BVI 注册成立公司的事？ 是的，我知道。那家公司只有一个股东，就是王凤如基金会。 啊，王凤如点了点头，沉吟道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注册的这家公司就要接纳王家最重要的财产，所以你确定这家公司是基金会的全资子公司吗？不然的话，那些财产啊，可就与你无关了。 当然，我很确定，注册手续都是我亲自办理的。不过， 郝依依也沉吟了片刻。 不过，我并不指望您的财产跟我有任何关系。 我也不指望你说的是真的。不过，你让我很想在你身上赌一把。 谢谢您的抬举。郝依依点头致意，不卑不亢，并没有感激涕零的意思，这让王凤如感到有些意外，默然注视着郝依依。两个人就这样对视了一阵子，还是王凤如先开口了。 啊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啊，你猜对了。我的确想从你嘴里问出实情，但是我也的确是认真的，绝无戏言。 王凤如紧盯着郝依依的双目， 我给你选择的自由啊，选择做我儿子的人，还是做我的人。 郝依依点点头，并没开口。他心里很清楚，王凤如的意思是，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，郝依依根本做不了 Max 王的人。但那只是王凤如以为的，郝依依当然还有别的答案，他并不是任何人的人。王凤如满意的点头，他理解郝依依的选择。郝依依并不想做 Max 的人。Max 王偏巧在此时推门走进来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仿佛就在昨天。